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天三点十五点，交响空间， 请欣赏舒伯特的第六交响曲，由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。

Thank you. 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